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47集，鹿城办事处。 冬至眼看着对方头也不回，只好拖着行李箱进去。墙壁多年未刷，有点泛黄脱落，天花板一角还积着不知道是蛛网还是灰尘的玩意儿。客厅里也没有什么办公桌，就一套沙发，一张茶几，一台老旧电视。说是两房一厅，其中一个房间堆满杂物，根本没办法住人。另一个房间倒是有床有铺，就是枕头被子不知道多久没换，细纹还有一股油渍味。冬至压根就没敢往上坐，环顾四周，不由得苦笑连连。 就连当初杨城那个在陵园对面的仓库办事处都比这里好，鹿城这个全国知名的旅游城市，风景优美，财政充裕，怎么办事处是在这么个地方啊？不会是故意整我的吧？ 冬至本想在沙发上将就一晚，再一看皮沙发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年，外层的真皮早就裂痕斑斑，有的地方还裂开来，露出下面的海绵，手摸上去同样是油油的，依稀还有点食物残渣的味道。冬至就算不是洁癖，面对这张沙发也实在是躺不上去。无可奈何，他只好提着行李又往外走，在附近随便找了家快捷酒店，开了个房间，进去暂时休息一晚上。如果办事处提供的宿舍是指刚才的那套老房子，那么从明天开始，冬至就要开始找出租的房子了。 师父，我在鹿城安顿好了，您睡了吗？ 他打开手机给龙申发了条信息过去，过了好一会儿也没等到回复。 也许又在加班吧。 冬至躺在床上，旅途的疲惫彻底释放出来，他连澡都不想起身去洗，就这么沉沉地睡过去了。进入梦乡的前一秒，他还在想要不要把飞机上那件事儿跟严诺说一声。 第二天，冬至睡到中午过半才醒，在总局的时候，天天四五点就被拎起来修炼，好久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。他懒洋洋地在床上打了个滚，心想昨晚要是在那张沙发上将就，估计今天起来绝对要腰酸背痛。冬至拿起手机，发现没有信息发过来，龙身那一边一片寂静也就算了，办事处也没人催他上班。干他们这一行的不用朝九晚五，但一年到头总会有那么几桩突发状况，忙起来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。冬至想给龙申再发一条信息过去，转念一想，最近因为梁维七墓的石碑出土之事，局里的人特别忙，他师父肯定是看见信息了却未必有空回复，也就暂时作罢。冬至还想再赖一会儿床，就接到了电话，是严诺打来的。 你在哪里？ 对方的口气不太好，冬至没好意思说自己还在睡懒觉，忙道： 我在外头呢，怎么了？ 木朵在办公室等着呢，有事找你，快点去。 说完他又把电话挂了。至于木朵是谁，严诺没有说明白，冬至也是一头雾水，总不能这么乱糟糟的去见人。冬至只好快速起身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，一路小跑地过去了。办事处的门虚掩着，老实说这么破旧的房子里头没一点值钱的东西，就算让小偷过来他们估计也没兴趣。冬至推门进去，就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坐在那张沙发上。 你好。 女孩抬起头，唯有些不耐的看到冬至时愣了一下，态度稍稍好了一点。 你就是新来的同事啊？ 哦，我就是冬至，请问你是？ 木朵。 啊，你好，严诺让我过来， 说你有事找我。 对，昨天晚上出了一桩灭门凶杀案，警方那边判断案情不太寻常，让我们过去帮忙，所以你今天第一天报道，我们也没来得及给你接风洗尘，不好意思。 没关系没关系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 这个季度的报告还没写，这几天就要交上去，我们又忙着案子，估计来不及交，所以只能麻烦你了。 可是我昨天才到，不了解你们上个季度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呀？这， 穆朵递给冬至一张纸， 我这里写了提纲，事情大致都列出来了，不过可能要麻烦你细化一下，有些拿不准的，你就自由发挥就好了。 新人初来乍到，对前辈布置的任务无法拒绝，只能答应下来。 案子那边需要我搭把手吗？ 穆朵嫣然一笑， 不用了，有我们三个在，报告就拜托你了。 那好吧，你们小心点啊。需要帮忙的话说一声，不过这几天白天我可能经常会出去。 怎么，跟朋友叙旧？ 我找房子，严哥让我住在这里，我住不下去了。 穆朵环顾一周，心有戚戚然。 那没事，报告也不急，你有空再写就行。我先走了，有事打电话。 穆朵跟严诺一样，听说有新人要来，感觉都不太好。他们觉得办事处有三个人已经足够了，再来新人完全是添乱。但上面的安排他们也没有办法推拒，只好捏着鼻子认了。穆朵还以为这次跟上回一样，新人有背景有后台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见谁都眼高于顶。但在跟对方聊了几句之后，印象却有了一点改观。虽然有后台，但起码有个新人的样子，态度也还行。穆朵走后，冬至拿起大纲一看，立马就明白为啥要让他来写季度报告了。什么补充不足，自由发挥，分明是他们自己懒得动笔，所以新人一来就正好偷懒儿。冬至有点无语，但也没有办法，新人初入职场都免不了被指挥的团团转。好在他以前也工作过三年，不算职场菜鸟，也没什么愤懑不满的情绪，打开电脑就开始写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都很平静，跟冬至想象中的整天斩妖除魔鸡飞狗跳的刺激生活不同，办事处除了他之外还有三个人，但严诺跟穆朵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另一个据说叫萧琪的至今都没有见上面。穆朵他们似乎为那桩灭门案忙得不可开交，但丝毫没有让冬至参与的意思，冬至问起来他们都语言不详，敷衍几句。冬至没有办法，只得一边写季度报告一边出去找房子。一周过去了，也没人催他报告的进度，可见写报告只是个幌子，他们压根就不想让冬至参与办案。他们这一届新人有个群，大家虽然天南地北，但每天都能在群上说上一两句，也有点像以前一样朝夕相处的感觉，也能让那些远在他乡的人感受到小伙伴的温暖。巴桑是所有人里面最幸运的，因为他被分配到离家乡不远的办事处，也在家乡所在的省份。不过最让冬至羡慕的是顾美人，因为他被分配到了银川，正好梁维七墓和石碑的事情还在收尾，他作为上次的参与者，顺理成章地继续跟进，既熟悉流程又有事做。刘清波跟李应那边也不错，听说他们参与了一组和三组搜查石碑的行动，好像大家的差事都不错，就冬至这一个人得待在这里苦哈哈的写季度报告。冬至趴在桌子上打了一会儿字儿，忍不住又给龙山发了条信息过去。 师傅，你今天忙吗？ 龙山没有马上回复，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，冬至才收到信息。 最近会议多，如果是修炼上的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。 言下之意，如果是跟修炼无关的琐事就不要总是发信息了。冬至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那条信息发了好一会儿的呆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他总觉得龙山似乎变得有点冷淡。从离开京城到现在的路程， 其实也就两天的时间。昨天这个时候，他还跟龙申坐在一起吃饭，畅谈将来，闲叙离别。龙申让他不要把龙龙带走，说自己闲暇的时候顺便帮忙喂一下就行。他去报道之后，千头万绪，会有许多事情要处理，要习惯，短时间内不会有精力照顾一只猫的。一切都好好的，怎么忽然之间就变了呢？冬至百思不得其解。移情别恋、身患绝症等等狗血的戏码在脑海里转了一圈，连他自己都觉得滑稽，忍不住为自己的想象力笑出了声。 怎么可能？别说才短短两天，就算再过20年，我那个师父估计也还是一成不变的。 胡思乱想了半天，冬至最后决定先把工作干好，起码也得等这边的情况摸熟上手再打电话过去。不然龙申问起来，难道自己要说自己是新人所以被排挤了吗？这样一说就显得是无用的借口，绝对不会让他师父高兴的。冬至将乱七八糟的念头抛到一边，专心把手头的季度报告完成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